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位于我国四川成都西南部的峨眉山，主峰海拔3099米，巍峨雄立，层峦叠翠，千岩万壑，飞瀑流泉，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烟。这里所说的两山，一为大峨山，另一为二峨山，这两山相对峙，远望如峨眉，细而长，美而艳，峨眉之名便由此而来。通常咱们所说的峨眉山指的就是大峨山，此山是邛崃山脉的余脉，介于大凉山与邛崃山之间，地质学上称峨眉断块带。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过冰侵、水蚀、风化等自然力的作用，形成了如今秀美奇绝的景观，也造就了种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神仙洞府。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了，首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峨眉山的三大谜。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这峨眉山的第一谜就是九老洞的怪异事件。九老洞位于峨眉山海拔1790米处，传说古时轩辕皇帝曾来此游山，走到位于仙峰寺附近的九老洞旁，见一鹤发童颜的老人坐在洞口，便问老翁有驴否。翁答曰：洞中还有八个。后人因此称这个洞为九老洞。千百年来，这里既是道教的神仙洞府，又是佛门的菩萨道场。传说普贤菩萨曾经在距此洞不远的洗象池内给象洗澡，然后骑象登山。也有人说普贤菩萨在这里骑象升天了。许许多多的传说给这九老洞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至于说洞内的情况如何，更是迷离而怪异。有人说九老洞与山下的知泉洞相通，又有人说九老洞可以直通峨眉金顶，还有人说九老洞中有无法解释、无法对付的神功，也有数不清的稀世珍宝。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为了寻根究底、探索洞中奥秘的人，入洞之后便无影无踪了。还有许多为了皈依佛门、意欲得道成仙的信徒，也在九老洞当中丧命。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科学的考察使九老洞之谜 得到了解释。四川省地矿局207地矿队受乐山市科委的委托，在1986年秋开始了对九老洞的综合性探险考察。经过19天的实地勘察和近一年的后期综合整理，207地质队公布了考察结果，从而揭开了疑云重重的九老洞之谜。根据大量的实物、图片资料和有关的数据，可以确认九老洞发育在距今6亿年以前，被地质学家称为早寒武世麦地平组的晶洞白云岩内，形成于200万年前的第四纪初期。整个洞穴从洞口往洞内倾斜，高差 84.37 米，洞穴总长1505米。从洞穴的平面图形来看，九老洞属于通道式洞穴，在其中的不同地段，其形态又分为单一通道、枝状通道、环形通道和迷宫式的通道。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洞穴当中中段被称为迷宫洞的地方，这里是洞道密集，呈蜘蛛网式的交错，不仅在平面上分叉，在垂向上也分叉，甚至有在一个点上洞穴往三个乃至四个方向分叉的，形成不同高度的楼层式网状洞穴系统。洞中共有大小各异、形状独特的枝洞67个，石笋、石柱、石花、石竹、石崖、石钟乳、留痕、被窝、马窝、天窝、吊檐等比比皆是，把洞穴装扮的是离奇古怪，简直就是一个庞大深邃的迷魂阵。难怪洞中许多尸骨横陈，来者难得生还呐。207地质队运用延伸地学观点和方法进行岩溶洞穴的科学考察，确认了九老洞曾经是一条波浪翻滚、流水横溢的地下河。随着地质运动的发生，峨眉山地壳发生断块上升、河流下切，地下河溶洞随之升高，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干枯溶洞。而正是由于数百万年流水的侵蚀和切割，才造就了如今光怪陆离的洞穴景观。现在这个九老洞已经作为峨眉山上的一个重要景点被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而这个被揭示了的巴蜀之谜，将使如今的寻幽探胜者得到险去横生的满足。 位于四川成都西南部的峨眉山，主峰海拔3099米，巍峨雄立，层峦叠翠，千年万壑。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这里形成了秀美奇绝的景观，也造就了种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神仙洞府。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峨眉山三大谜。 接下来我再来为您说一说峨眉山的这第二大谜，就是三霄洞的离奇惨案。就在九老洞的后面还有一个三霄洞，相传古时曾经有三位姑娘在此洞中修炼，她们的名字叫做金霄、银霄和碧霄，于是后人将洞名改为了三霄洞。就在这个三霄洞中曾经发生过一起使72个人瞬间丧生的惨案。峨眉山是佛教的热闹圣地，三霄洞更是有家无依。那是1937年秋季的一天，富顺籍的眼空和尚出任三霄洞的住持，一群来自富顺的善男信女捐款铸造了一口大钟，千里迢迢地送到了洞里。而这天众人来到洞内，酒足饭饱之后已经是下午三点，人们为了朝贺三霄娘娘唱起了擂鼓三霄祭拜黄河阵，而住持和尚眼空怕惊扰了三霄娘娘，便制止道：佛地要静，吵闹了三霄娘娘是要降罪的。但是大家都在兴头上，哪里肯听这些。 而这个时候，洞内已经是遍燃蜡烛，人声鼎沸，钟鼓齐鸣，使得这个高3米、宽5米、长约700米的洞穴陷入了空前的热烈气氛之中。突然，只听一声巨响，洞内顿时一团漆黑，一股水桶粗的黄色火焰如同火龙般的从洞底喷薄而出，气势勇猛，骇人心魄，当场就有72个人窒息身亡。这突然发生的惨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峨眉、富顺两县的县长胆战心惊地派人到三霄洞调查事故原因，然而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下令封闭了这个洞穴，将遇难的72个人埋在了洞外，又拆毁了洞外的三霄娘娘庙，并禁止游人到此游玩。那么这真的会是三霄娘娘发怒显圣了吗？显然不是。那么谁能解释这个惨案发生的原因呢？据知，有人在亲临其境的考察之后，认为很有可能是众人摆尾鼓的钟鼓声和吵闹声震动了洞内的瘴气，导致了瘴气的爆炸。还有人认为瘴气根本不会爆炸，也许是由于洞内遍燃着烛火，而烛火是需要氧气的，烛火和人们的呼吸使得氧气消耗殆尽，才引发了瓦斯爆炸。许多种说法并存，是因为还没有确切而权威性的解释。我想这个谜在今后的某个时间同样会真相大白的。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峨眉山这第三大谜，死而复生的竹子。峨眉山是我国最高的旅游名山之一，山脚和山顶的温差常在15摄氏度左右，这样的自然环境为多种的动植物繁殖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峨眉山上的植物品种多达数千种，除了高大挺拔的松、柏、楠和稀有的喜树、冷杉、水青树等，竹子也占据了很大一块地盘。这里的竹子称得上是竹镇、竹海，而由于区域的不同，竹子的种类和形态也有所区别。低山区的雌竹、苦竹、斑竹、白夹竹，中空外直，绿荫婆娑；而中山区的龙竹、黑竹、凤尾竹，青翠碧绿，神采多姿；还有高山区的箭竹，高不过1米，中实若老藤，叶容娟媚，不畏霜雪。竹子是人们的爱物，它的虚心坚韧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竹子的生命力是极强的，它能傲对自然界的风霜雨雪，由此赢得了这个世界的主宰的人的崇敬。然而300多年来，峨眉山的竹子却两次出现成片死亡的现象，这是十分罕见而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话说明朝崇祯戊辰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峨眉竹海第一次遭难。对此，明朝大学士胡适安所作《治竹变》有专门的记载：崇祯元年之春，峨眉山上下周遭竹大小各种，一时巨枯，至次年渐就腐朽。竹子忽然枯死，被人们当作柴火砍伐了。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3年之后，这一带的竹子突然破土而出，日渐茂盛了起来。哎，这真是一桩怪事，竹子死而复生了。怪事成双，1984年，四川平武县也出现过箭竹成片死亡的情况，其实已严重到危及国宝熊猫的生命，牵动了千家万户，纷纷为抢救国宝而献计献策。几年之后，这些箭竹也纷纷还阳了。那么竹子为什么能够死而复生呢？这是令所有知情者关注的谜。经过了专家们多年的研究，现在得出了一种解释：一些植物在严重缺水或大旱之后干枯，貌似死去，但一旦获得水分之后便可以复活，依旧生机盎然。这是因为这些植物的体内含有一种叫做海藻糖的物质，如果植物因为干旱而完全失去了水分， 海藻糖便会发挥作用，保护细胞的表层，使之不致受害。当植物再次获得水分时，细胞膜又会变软，使得水分进入到细胞之中，生命便奇迹般的复苏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说完了峨眉山的三大谜之后，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述一下乾隆下江南的故事。说起乾隆皇帝南巡，从官方的史籍到民间的野史当中，都有着许多的描述，或是说他修筑堤堰，功泽千秋，或说他把国家大事都扔给了手下的大臣，自己迷恋于江南美景当中，或说他风流成性，挥霍无度，总之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实际上，乾隆南巡一开始就遭到了某些大臣的反对。清史记事本末当中记载，乾隆继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于是他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一番，并派了大学士讷亲去江南查看道路。讷亲是打心眼里就不赞成乾隆南巡，所以他在给乾隆的回奏当中写道，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粪便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乾隆听了讷亲的回报，只好暂时打消了南巡的念头。到了乾隆十四年，江南地方官吏为了迎合乾隆，上奏请求乾隆南巡浙江，而这次的这个请求正合乾隆爷的心思，于是在当年的十月初五，乾隆宣布两年之后进行南巡。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六次南巡中，乾隆有五次视察了黄河的治理情况，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棠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青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会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上一看。第一次南巡的时候，乾隆来到了洪泽湖视察水利工程，他了解到了高家堰与蒋家坝之间的黄河大堤只有三座大坝，每年到了夏秋两季，洪泽湖水位上涨，由于排泄不畅，很容易发生水灾。河道总督高斌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再增加两座坝，乾隆呢接受了这个意见，这样高家堰就共有了五座水坝，分别被命名为仁、义、智、礼、信。每当洪泽湖水位上涨时，根据水势的情况，五座大坝可以及时分别调节水的流速和流量，非常有效地保证了大堤和下游的安全。浙江的海宁州和仁和县是江海的交汇处，每天都要发生两次大的潮汐，一旦海堤被冲垮，整个江南将会一片汪洋。早在汉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在这里修建海棠，以后历代修筑一直没有间断过。到了乾隆二十五年，浙江又一次水情告急，而在海棠施工中又出现了石塘和柴塘之争，究竟是修筑石塘还是修筑柴塘，人们意见不一。乾隆第三次南巡到达海宁的第二天，马上去亲临现场亲自试验打桩，他看到如果修建石塘，必须从旧塘坝向后移数十丈才能打桩，这样势必会毁掉许多老百姓的田地和村庄。乾隆看到这种情况说道，本来想保护民众，现在反而害了他们，于是乾隆爷决定先修筑柴塘，并要求每年用竹篓装上石头加固。 在第五次南巡中，乾隆见到堤坝的泥土被湍急的水流不断冲走，装石头的竹篓都露了出来，于是他决定在可以修建石塘的地方都改建鱼鳞石塘。乾隆49年，他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堂石坝。海棠工程的建成，有力地保护了江南水乡的繁华和昌盛。乾隆南巡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笼络人心。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乾隆对接驾以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进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是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等贵重物品，还要赏赐他们的子孙功名利禄。 说起乾隆南巡，从官方史籍到民间野史中都有许多描述，或是说他修筑堤堰功则千秋，或说他把国家大事都扔给手下大臣，自己迷恋在江南美景中，或说他风流成性，挥霍无度，总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乾隆下江南的故事。 在南巡途中，乾隆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棠，他就以海棠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四库全书告成后，乾隆个人掏腰包让人抄录了三份，藏于扬州的文惠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并命令地方官吏允许学子们拿出来抄录传看。这些举措都对江浙一带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阅兵也是乾隆南巡当中重要的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能熟练地掌握骑马射箭。乾隆的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乾隆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阅兵反而阅出了很多的笑话。乾隆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而乾隆南巡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饱览山川的美景，所以他六次南巡每次都带着画师随行，将喜爱的江南景色磨绘成图，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南京的瞻园、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友天园和苏州的狮子林，这江南的四大名园后来都在圆明园当中一一重新建造了一座。康熙皇帝南巡时主要是住在地方官员的官邸，只有在扬州和杭州等地建造了少量行宫，而乾隆下江南要比康熙南巡奢华的多了。六度南巡指他年梦寐游，这是乾隆第六次南巡写下的诗句，他连做梦的时候都在回味着下江南时的情景，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之情。但是这六次南巡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耗费一次比一次多，甚至造成了国库的枯竭，给老百姓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到了乾隆晚年，他完全认识到了南巡的错误，在清史稿的《吴雄光传》中记载了乾隆皇上说过的话：我当皇帝60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唯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乾隆南巡耗资巨大，